从前有一只可爱的旧绒布熊，它的名字叫小顽童。当它还是崭新的时候，耳朵上挂着一块小牌子，上面写着小顽童这三个字，于是绒布熊的小主人就这么叫它。不过这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，现在这个孩子已经长大上学去了，不再和绒布熊一块玩了。当然，时光的流逝在小顽童的身上也留下了许多痕迹，他身上有的地方打上了补丁，由于经常梳洗，绒毛也已经磨坏了。现在大部分时间他都坐在沙发角上，那是专门给他安排的地方，他常常坐在那里发呆，可是白天黑夜都在一个地方待着不动，的确没有意思，所以有时他也会悄悄地跳一会儿舞，不过只有旁边没人的时候他才会跳，否则他会觉得不好意思的，因为他确实不太灵活，和其他绒布熊一样。有一天，小顽童像往常一样坐在沙发角上，这时一只苍蝇在房间里嗡嗡地飞来飞去，最后落在了他的鼻子上。 你好， 苍蝇向绒布熊打了个招呼。 你好， 小顽童回答说，并斜眼瞟了一下鼻子上的苍蝇。 过得怎么样啊？ 苍蝇问。 我坐在这里， 绒布熊回答说。 这我已经看到了， 苍蝇嗡嗡地说。 可你坐在这里干嘛呢？ 坐着就是坐着呗， 小顽童说。苍蝇想了想又说， 可是你总得干点什么吧。 什么也不干， 小顽童说。 难道非得干点什么吗？ 瞧你问的， 苍蝇激动起来， 这可是世上最重要的事情。比如我吧，我成天飞来飞去，见什么都舔一口，你能到处飞，见东西就舔吗？ 不能， 小顽童嘟囔了一句。苍蝇嘲笑着说。 啊，原来是这样啊，居然有人还不知道活在世上干什么，你可真够傻的，简直傻透了。 苍蝇绕着小顽童的头不停地飞着，嘴里一个劲儿地说， 真傻真傻，傻透了，一点用处也没有， 然后便飞走了。苍蝇的这番话引起了绒布熊的思考。 是啊， 他对自己说， 也许我真的太傻了，如果所有人都知道自己活在世上是为了什么，那我现在也想知道，我应该去打听打听，也许可以找到一个人，他呢也许能告诉我正确的答案吧。 于是他从沙发上滑下来，摇摇晃晃地动身了。当他路过地下室的楼梯时，碰见了一只老鼠。 嘿，你好。 你好， 绒布熊客客气气地打了个招呼。 我叫小顽童，我很想知道我到这个世上到底干什么来了。 老鼠靠着后门站起身来，从上到下打量着小顽童，然后他不太好意思地说， 呀，活着的唯一意义在于狡猾一点，不要让别人逮住自己，多弄些奶酪啊熏肉啊什么的，这样就可以养活全家了呀。对了，你能养活你的家吗？ 小顽童摇摇头说，不能。 唉，可怜的家伙，那我也不知道你活在世上究竟是为了什么。 说完，老鼠便钻回自己的洞里去了。小顽童无奈地耸耸肩，走出了房子。 门前有一个开满鲜花的小花园，绒布熊坐在草丛中，看见一只蜜蜂不停地在花丛间飞。 喂，请你听我说，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。 哎呀，我忙着没有时间呢。 蜜蜂嗡嗡地叫着，很快又飞到另一朵花上了。小顽童问， 也许你知道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 蜜蜂说， 当然了，打小就知道活着的目的就是努力工作，不停地干活，永不偷懒，难道这点你都不明白吗？ 努力？ 小顽童问， 那怎样才算努力呢？ 当然是辛勤采蜜，铸造蜂房，造福国家，难道你做不到吗？ 小顽童回答说，不能。 一听这话，蜜蜂火了，我可没时间给你这种废物瞎扯，赶紧走开，赶紧走开，让我干活，要不我就会蛰你的。 绒布熊可不想冒这个险，连忙跑开了。当他来到街上的时候，遇到了一只很脏的小鸟，它正在一个脏水坑里洗澡呢。 嘿，我说， 小鸟叫道， 你在那里傻看什么？你没见过洗澡啊？ 见过， 小顽童回答说， 我也常常洗澡，但是我可从来没有像你那样见得到处都是水。 这关你什么事儿？ 小鸟说， 你到底想干什么？ 我就是想知道我到底活在世上干什么。 你该干什么？你该干什么干什么？这关我什么事情？不过呢，哥们儿，我给你个好主意，跟我学吧，别去管这些愚蠢的问题。你应该对什么都不满意，对什么都不在乎，那你就什么也不害怕了。只有这点才是最重要的。 小顽童想了想，然后摇了摇头，叹了口气说， 可我一定要知道一个旧绒布熊到底有些什么用处。 小鸟大声嘲笑了一番，飞走了。小顽童又陷入了深深的思考，脚步沉重地沿街向前走去。他来到了一个公园，公园中间有一个蓝色的湖，波光粼粼的湖面上，一只美丽的白天鹅正在快乐地游着。小顽童赞美道， 你可真美啊。 我知道， 天鹅说着，展开翅膀，像一面鼓起的风帆。 那你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呢？ 小顽童很想知道。 多么愚蠢的问题！ 天鹅严肃地回答说：“ 生活最根本的意义在于美，仅仅在于美，否则还有什么？” 他美滋滋地打量着水中自己的影子。 我生活的目的就是履行这一最崇高的使命。你呢？ 小顽童也看了看自己水中的模样，然后很真诚地说， 不知道。 那么说，你可真是多余的了。 天鹅说着，脸上露出高傲的微笑，他又向湖中游去，看都不愿意再看一眼这只破旧的绒布熊。湖的对面是一片森林，小顽童朝那边走去。不一会儿，他遇见了一只布谷鸟，鸟儿坐在树枝上，不断地发出同一种声音。 你在干什么呢？ 小顽童问。 我在数数，别打断我。 布谷鸟回答道：“ 65666767。” 你在数什么？ 我什么都数，树、树叶、冷杉球果，数天数，数终点，什么都数。别打断我，68679710。 这有什么意义呢？ 小顽童问道。 那还用问？什么都取决于数。能够数的东西才是真实的， 不能数的东西都不能算数。 那么小顽童满怀希望地问，也许你能把我也算上。 布谷鸟说，好的，那你看看自己应该归到哪一类吧。 我没法归进某一类，我只是我自己。 那就没法算上你了，别再打断我。 说完，布谷鸟飞走了，从远处还不断地传来它的数数声，不知又在数什么了。旧绒布熊朝森林深处走去，树林越来越密，越来越黑，树藤挂在树枝上挡住了路，这是真正的热带丛林。在他的头顶上，一群猴子在高高的树枝间尖叫着爬来爬去，当猴子们看见绒布熊时，忽然安静下来。猴头从树上跳下来，站在小顽童的面前。 你来这里找什么？ 他龇牙咧嘴地问。 我不想打搅你们。 小顽童很有礼貌地说， 我只是想问问，我们这样活着的目的是什么？ 猴子们七嘴八舌地说开了。呀，他想知道像我们这样的活着的目的是什么，他居然问像我们这样的活着干嘛。 住嘴！ 猴头大吼一声，呲着牙齿。当大家重新安静下来后，他说， 活着的唯一目的是去组织和建立一些团体，如协会、俱乐部、委员会、任何一个团体都成，反正我们一直是这样做的。 那为什么呢？ 小顽童问。 这很重要，一个人发号施令，其他人都得服从，否则一切都会乱套。每个人都应该拥有自己的准确位置，这样他才知道自己的价值。你能领导别人吗？或者说你听从别人的指挥吗？ 都不行， 小顽童说。 那你就不能加入我们的行列， 猴头大叫。其他猴子纷纷用能抓到手的所有东西朝小顽童扔过来，吓得他急忙地跑开了。在原始森林的后面是一片广阔的草原，一群大象正在进行非常严肃认真的谈话，他们都长着那张充满智慧的脸，一举一动都很庄重威严。 对不起， 小顽童有些胆怯地问， 你们能告诉我一个人活在世上究竟是为了什么吗？ 大象听了，连忙将他团团围住，皱着眉头低头打量着他。一头大象说，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，我们已经想了很长时间了。 小顽童充满期待地问， 那结果呢？你们找到答案了吗？ 另一头大象说， 对于深刻的问题，必须进行全面彻底的思考。我们不能草率从事，所以活着的意义恰恰在于认真思考生活的意义。 小顽童忍不住插话道， 但是那可是没完没了的，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等到那个时候啊。 第三头大象开口了， 就算这样吧，可你毕竟有一颗永远不死的灵魂，像所有生物一样，不是吗？或者你能告诉我你的身体内有些什么呢？ 我从来没有仔细检查过， 小顽童承认， 但是我想可能是些木屑和泡沫塑料之类吧。 第一头大象严厉地说， 那么说，你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生物，你只不过是一个人造的东西，没有灵魂，没有思想。如果你什么都不是，那就应该把你扔掉。 听到这，可怜的绒布熊第一次真正感到了难过，虽然它是用木屑和泡沫塑料做的，即使它没有特别的要求和权利，那它也不愿被人扔掉。它摇摇晃晃地走了，再也没有什么兴趣找任何人询问活着的目的了。草原上沙子和石头越来越多，小顽童已经很累了，他靠着一块岩石坐了下来，让太阳照在他那打了补丁的肚子上。突然，只听见身边传来尖声尖气的说话声： 嘿，小胖子，真是太巧了。 他转过身来，看见一条巨大的响尾蛇，它正用发亮的眼睛盯着自己。玩具熊想赶紧跑开，但他已经不能动弹了。 站着别动，小东西，不然我会生气的。 大蛇吐着舌头，慢慢地把头扬到绒布熊面前。 怎么样，宝贝？ 他面对面地冲小顽童说： 来得正好，你很合我的胃口。 哦，谢谢！ 小顽童吓得结结巴巴的。 但是，对不起，我该走了。我必须搞清楚我自己活着是为了什么。 响尾蛇阴阳怪气地笑了笑， 嘿嘿，可这不是什么问题。像你这样的，活着的目的就是让我吃掉。我很想吃你，小胖子，你是可以吃的，不是吗？ 我希望不是，小顽童答道。我身体里面只有木屑和泡沫塑料。 响尾蛇听了很失望。 是吗？那你真是什么用处也没有。唉，我只好去找别的东西吃了。 他招呼也没打，就很快爬走了。小顽童松了一口气，连忙逃走了。他那小短腿能跑得多快就有多快，他匆匆逃离了荒漠，又来到了一片草地上，直到胸口跑疼了才停了下来。他发现自己正站在一丛灌木前，灌木的小树枝上挂着一团闪闪发光的丝线，正当他在仔细打量时，小线团突然裂开了，一只蝴蝶从里面挣脱飞了出来，阳光下它那五彩缤纷的翅膀张开了。 哇，真是太奇妙了，你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？ 小顽童充满钦佩和赞叹地问道。 就这么做了呗， 蝴蝶细声细语地说。 最开始的时候我是一只卵，后来变成了小毛虫，再后来我变成了蛹，现在就变成蝴蝶了。我们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不断提高和升华自己，你难道不能使自己得到提高和升华吗？ 不能，绒布熊说。 那你活在世上干嘛呢？ 蝴蝶不解地问。还没等绒布熊回答，他已经开始翩翩起舞了。 说的是啊， 小顽童小声地嘟囔着说， 这也是我一直很想知道的。 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位小姑娘走了过来，她光着脚，身上的衣服很破旧，因为她的父母太穷，没有办法给她买新衣服。看见绒布熊后，她停了下来，睁大眼睛看着她问： 咦，你叫什么名字？ 小顽童， 绒布熊说。 你是一只绒布熊，对吗？ 小姑娘问。 我还从来没有过一只绒布熊，你愿意归我吗？ 我很乐意。 小顽童说，他感到心里暖烘烘的，尽管他是用木屑和泡沫塑料做的。 小姑娘把他抱在怀里，并吻了他的鼻子。 从此，小顽童又有了自己的主人，他俩都感到很幸福。 但是，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。几天以后，那只讨厌的苍蝇又来找小顽童。还没等他看见绒布熊，就又开始在他头顶嗡嗡地叫了起来。 你来到世上有什么用？你真傻，傻，一点用处也没有。 但是，这次小顽童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。只听见啪的一声，苍蝇终于住嘴了。